快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再见，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。给我的不过是在敷衍，你笑得越无邪，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。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。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第一次迎接伤痕。飞不进你的世界，也温暖不了你的手。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，剧中没有喜悦，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。总在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。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一天，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低。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吹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等着迎接伤悲。 小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跑步四十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掌午后的悠长时，虚时车水马龙，倦鸟嘶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 温情十分。 599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二十。 对于网购达人来说，最悲哀的莫过于好不容易选了几件自己喜欢的衣服，收到后一试 Oh my god， 不合适。好吧，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推荐的 APP 姑姑试衣间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 它的界面非常简单，基本原理是通过塑造一个虚拟的 3D 人形模特，让你在 APP 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服装、配件或鞋子，这样系统就会自动让模特穿戴它们，而就以 3D 模特的身形、发型以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定，这样就能尽可能地模拟出自己穿戴这一套衣服时的实际情况，从而判断这套衣服或鞋子究竟是否适合自己。当你将手指拖动 3D 模特时来进行呈现，也就是每一个细节。另外你还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搭配上传，通过微博、微信、 QQ 等多种方式和好朋友一起分享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有人纷争滴答滴答在心中，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，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又和你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失望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动激动，我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又和你说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激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，今天那一年才发现寂寞空洞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什么心动。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烦扰着我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。 幸福之间，它却无关联， 就因为发现。

数觉它千真万确，让人心淌血。它令你狂野，你们爱得轰轰烈烈。它在等你，直到它在这列车的某夜。凭一种爱难忍的直觉，承受这份残缺。缘起和缘灭，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？我直接在这伤心的地铁停止在第五街。 世界 计较，就一次痛快 FM 999是有条不紊 ，FM 999是温文尔雅，99是雍容华贵，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别再认真，忘了我的人。 着，我知道爱需要缘分，放不下爱我的人，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。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？我不问我不能，拥在怀中值得。人对我痴心不悔，我却为我爱的人，在乎的人始终不离，谁不必虚伪。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，爱与被爱同样受罪。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？我知道我愿意再等，疼不了爱我的卡片，不是无情的人，却将你伤得最深。我不忍我不能，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。爱我的人陪，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身伤悲。终不离，谁不必虚伪。爱我的人为我付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，爱与被爱同样受罪，不觉痴情的包围。爱我的人对我痴情不悔，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身伤悲。在乎的人始终不离，谁不必虚伪。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。爱与被爱，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？ 钱是赚出来的，财是理出来的。理财智多星。 智多星你好，我和我老婆都是下岗后，加起来也才2000，全家一共4口人，儿子还在念大学，2年后才3万多。您看我们家这样的情况，如果也想理财，有没有可能？ 当然话来看，首先得开源节流，积极攒钱，也就是说得先获得家庭的第一桶金。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减少固定开支，也就是在不减少浪费，尽量压缩购物、娱乐消费等项目，能结余一部分钱。如果把生活费用控制在1200元内，这样家庭结余有近1000元。同时定时定剩余部分存入银行，并养成长期存储习惯，夫妻俩建下搞点副业，增加家庭的识字，也应该明白父母生活的艰辛，减轻家庭的压力。 我儿子在这点上还是做得很不错，他去年暑假就已经开始勤工俭学了。那在具体的投资理财上有没有好的建议呢？比如炒股什么 况的家庭是可以将剩余部分资金分成若干资理财，但记住8个字：慎重投资，保本为主。所以在这里我不太建议你买股票、炒期货，这类投资风险较大，一般的工薪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。考虑到你们目前的经济状况，更适合选择风险比如银行存款、货币市场基金、国债都是很好的选择。而按照你们家庭净收入具体的配比值投资国债，40%投资货币市场基金，10%投资银行储蓄，这样又可滴水车薪。提示：低收入家庭很容易认为理财是一种奢侈品，收入微薄，无财可理。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只要善于打理，低收入家庭也有可能聚沙成塔。 过一个人，他对我总是一往情深，他的心曾是那么单纯，只是一生是如此美丽的容颜，让我心疼也让我，我希望可以留住时间，让他能永远在我身边，也是注定要为你孤单，当你流着泪，当你越走越远，先越深，祝你的心爱这一生，痴痴恋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，这一生只为当初你的心爱着，这一生痴痴恋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。如此美丽，让我心疼也让我希望可以留，让他能永远在我身边，也是注定要为你孤单，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，当你也思念却越陷越，这一生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爱着，这一生痴痴恋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，这一生只为当初你的心爱着，这一生痴痴恋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，这一生为情所困，只为当初你的心爱着，痴痴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，这一生实现的诺言， 又见早于伤心记忆中再想你，却牵起手，为何热爱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，又再想起你无踪，让你心中无毛病，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梦，像那飘飘雪泪下，弄湿冷清的晚空，为中亦岁月

肯定是我们运气好，所以说只是意外里能遇到，希望那份期待会很糟糕。 天空很大，星星很小，快乐要到那，我们很小，让我等你的依靠。 在爱情里的我们没有争吵，在爱情里的两个人刚刚好， 我们的爱不做也不少， baby 这样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幸福早， 爱情像完了手赛跑，我相信我的体力比谁都好，我知道就有点老套，不过 吧，天空很大，星星很小，你找世界很大，我们很小，让我当你的依靠， 找我们没有争吵，只有拥抱，在爱情里的我们两个 水一轮明媚快出发的脚步，四十一河之人开，未时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，人在归途。亥时一杯红酒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十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。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。简单生活体验。 到意大利的罗马游玩，名胜古迹太多了。因为那部《罗马假日》，我一直都想去看看真言之口，可当真寻到它时，我却有些失望。在一个简陋的教堂门廊上，只见一个大理石制作的人形面孔，在长长的胡须中有鼻子和眼睛，还有一张中空的大嘴巴。如果说谎的人把手放进去，一下子就会被咬下来。相信很多人来到这里都会无一例外地将手伸进大嘴巴里，做一次诚实的测验。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后，我走到他面前，为了完成长久以来的心愿，我慢慢地将右手伸到那个大嘴巴里。尽管知道传说不是，忐忑不安，脑中闪电般地回想着我是否曾经说过什么伤害人的谎话。有一瞬间，我真的有种错觉，手就要被咬下来了。还好，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，看到一对游客母子发生了小争执。妈妈低着头，不时用手指指真言之口，而那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则两手背后，一直紧抿着嘴唇，倔强地摇摇头，任凭母亲说什么也不改变主意。父亲手持相机，在一旁有些无奈地笑着，显然孩子不愿意将手放进大嘴巴里。没想到最后，她直起身来，对丈夫耸耸肩，笑了。简单生活格言：相比跟风的大人们而言，孩子们活得多么认真和诚实。既然没说过谎，做不做测试又有什么关系呢？ 听我说，别说。 沿人行道直行。 姑娘，怎么不看路啊你？ 对不起。过马路，买原路返回，这是家人的早餐。一、二、两级台阶刷卡。 你带这么怎么办呢？ 对不起。转身，下车，沿人行道直行，和我的导盲犬。听说这个世界很大很美，那么的缤纷开心是彩色的，难过是灰色的。我希望我们的世界一样的美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九九九，不张霸最多，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专机4595-185-0103零。 午后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惬意，本难以抗拒的闲适，黄昏积蓄力量的小憩。 FM 午后时分，尽享西山日暮，淋雨都市繁华。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，穿梭城市，穿梭城市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嚣。现在加足马力，加足马力，让音乐任我行，和音乐去旅行。 这拥抱极美好，爱有千斤重，重过无涯的铁路，肌肤也被你修补，那一位永未能做到，是你去唤醒我，未能被爱慕，但你为我，我最幸运而合上眼睛，只得你沉重身影。如果这记忆非爱情，连天都不会太高兴，莫非只发誓对你不只感激敬礼，当你知己才是虚伪，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，给我自信，这叫幸福，不怕流逝，因他们多漂亮，未及你机会。无论再轻，轻不过脉搏声期，跑马人潮中长鸣，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，如果可抱起这爱情，连天都会替我高兴，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，对你不止感激敬礼，当你知己才是虚假，一份受礼我的一切，给我自信，给我地位，出流逝任他们多漂亮，未及你自信，使我自卑都放低，在半空之中亲你，不管声势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，九九九是心灵的声音。 眼泪，昨夜就是你有吗？我对你的眷恋。 就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静角落，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。不要伪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。静静的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？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。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。眼泪流过，怀疑是多余的，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。谁会追逐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。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。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心就这样的陪你一笑而过。心碎千百遍，人心也无法承担，记忆没有语言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贪婪，我 九九九 ，FM 九九九，许温 ，FM 九九九 ，FM 九九九，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蓝天的晚霞，烧得正眼红。好像急着要我去把握，犹豫怎能随便找个人诉说。至于头发谁留得比较长，是不是就能分当身，我打开美丽扇窗，让它可以捎来你的回忆。朋友请你不要笑我，我想出去走走。那许多有情人是不是一种传说，为何我还在 想出去走走，我就要骑着单车，带我的吉他和你一起遨游。本来就很浓，想要把万事万物都看透，荣誉它住在我的心中，就往后。至于未来，梦想的旗帜究竟飘扬在何方，忘不掉旧日生活无心烦的潇洒不会的战斗。朋友，请你不要笑我忧伤的去走走，但许多有心人是不是一种传说，为何我还在这里守住寂寞。笑我感动的事太多，我想出去走走，找一个星期天我就要骑着单车，带我的吉他和你一起遨游。朋友，请你不要笑我，我想出去走走，那许多有情人是不是一种传说，为何我还在这里守住寂寞。朋友，请你不要笑我感动的事太多，我想出去走走，我就要骑着单车，带我的吉他，带我的吉他和你遨游。 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受健康的生活方式， 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最近比较烦， 亲爱的，怎么了？ 每个月的那几天都会好烦躁，而且全身都没力气。 这个也帮不了你啊。 每个月的那几天，很多女生都会感到抑郁、烦躁、全身乏力，甚至疼痛难忍。女士男生就可省去很多的麻烦。其实女孩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，只要掌握简单的调理妙方，就能安然度过那几天。当出现身体不适时，可睡牛奶能够减轻腹部疼痛，也可多吃点富含有维生素 B6 的香蕉，能够起到稳定情绪的效果。体质虚弱的女生可以配合做一些轻度的运动，体质阴寒的女生要多喝热水，保持身体暖和，也可在腹部放个热水袋，进行可以缓解腹部的胀痛。养生小贴士：饮食忌口喝。女生在每个月的非常时注意必要不咸的食物，不吃含咖啡因的食物，不吃生冷和辛，好好呵护自己，养出健康美丽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角落正不响，身体背对着灯光，看你推门而出，穿过走，慢慢坐在了地上。希望你说你曾经希望两个人能相互包容，像一个人每天想着对方。哦，那么多年感情你得到的所有承诺，如同废纸一张。这一晚会不会疗伤？希望你说你曾经希望两个人能相互照顾，像一个人走到地老天荒。哦，我们这么多年感情天天睡在同一张床，还是不懂对方。